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吧。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参与互动。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就是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还有视频的方式参与互动。那视频的互动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啊，直接就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有怎样的精彩内容。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种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在手机客户端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当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把收音机调到 FM 98.2和 AM 927双频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啊，这个每天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创音乐人啊，或者是我们的音乐艺人出现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让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他们就是我们的草台乱唱这个内地原创乐团的两位歌手啊。这个首先欢迎第一位啊，我们非常可爱的小姐姐陈月秋爽，欢迎 欢迎。 对，那这个可以跟大家简单打个招呼。 秋爽， 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萌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对，这个就对了。 这个陈月秋爽才是陈月秋爽。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你是姓陈还是姓陈月？ 我是姓陈， 姓陈 啊，然后叫做月秋爽。 对，月秋爽。 哇，你说我当时起名的时候为什么不叫 王月秋爽？ 什么什么？ 王月春爽，王月夏爽。 对啊，你看，这个我爸妈当时就这点做的 没有想到嘛？ 对，你看给我起个四个字的名字，多奇特，对。 对，这很奇特吗？ 对啊，我觉得很好听。 对，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起名的话题啊。对，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啊，这个曾令晨，同样来自于我们的草台乱唱的原创乐团，欢迎令晨。 Hello， 大家好，我是草台乱唱的曾令晨。 Hello。 对，两个人 帅哥美女齐上阵， 帅哥美女齐上阵啊！这个可能是因为个节目刚刚开始啊，两位有一点稍稍的紧张啊。这个但是呢，一会儿我觉得我们开唱之后啊，肯定这个 这种冷淡的气氛，冰山一般的气氛，就会马上会被两位的热情所燃化的。 谁说冰山了？你看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为我们演唱第一首歌曲了。 真的假的？ 是的， 这么快的吗？ 是的呀。 这样我们不先应该介绍一下我们的草台乱唱这个原创乐团的吗？ 也可以。 对，先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草台乱创的原创乐团啊，这个名字真的绕口。 对， 成立于2016年的7月份啊，以这个特色改编歌曲、拍摄音乐趣味短视频见长，然后致力于挖掘音乐更多可能性，以及曲风新颖明快、旋律清新自然啊，在这个组建一年内呢，发表了音乐视频，在各大网站上已经获得了上千万次的播放量，目前在全力筹备其原创专辑当中。 嗯，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呢也是来自于草台乱唱的乐团，并且也是其中的两位非常优秀的成员啊。 嗯， 总之呢，我相信他应该会非常代表我们的草台乱唱这个乐队。同时呢， 被我带跑了是吗？ 我也非常的期待他们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 嗯， 也就是我们先声夺人的部分，好不好？ 没错啊。那接下来就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啊，来看看我们的草台，我总想说草台班子，你知道吗？ 草台乱唱， 草台乱唱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音乐？我们的第一首歌曲给各位带来什么歌曲？ 带来一首星期三或礼拜三， 星期三或者礼拜三啊。 嗯， 让我找一找这首歌。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自我们今天帅哥美女带来的先声夺人。 为什么我会被你 后这世界多了期许，因为有着你还不太了解你， 还不了解， 但我爱你。 好甜的，有没有？ 嗯，很好听。星期三或礼拜三，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也没有那么的甜，让人感觉好像两个人就关于感情之间的一些、 就那种很默契的感觉。 对对对，我一开始对他们的第一印象觉得都是有一点萌的那种感觉、是 有一点萌的感觉， 或者是正太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呢，就是突然第一首歌出来了之后，我突然觉得、哦，好像就是很细腻的那种表达，很知性的那种感觉都可以传达出来， 很走心。 很走心。 对啊，这个接下来呢，先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这个主创人员啊。刚刚所说的陈月秋爽，我们的我应该怎么称呼他？ 叫爽， 秋爽。 对对对， 平时 陈月 小伙伴们怎么叫？ 大家都叫秋爽或陈月或爽双。 爽双，爽双。 哦，那就爽双啊！我们的爽双呢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录音专业啊，然后呢，也是获得了北京电影学院第13届校园歌手大赛的亚军。 而且还有很多自己的原创的音乐作品，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爱好，比如说舞蹈啊、射击啊，然后作曲啊等等哈。我觉得他的风格真的，他这个就是应该说出手。 等一下，你说他刚刚的爱好有什么？射击？ 对啊。想象不 出来，我以为你说话变音了，我以为听成是设计，然后 射击 运动员对吗？ 对，是不是运动员，但是有射击的爱好。我刚刚想说什么呢？我说秋爽看起来就是特别萌， 对呀、 特别可爱。为什么我老说可爱这个词呢？但是没想到他会喜欢。你是真的很喜欢射击吗？ 对，因为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然后爸爸朋友有开射击场什么的，然后他有带我去玩，然后就去，那个就是当时去打那个10米气步枪。 哦，打10米气步枪、 哦、对， 然后当时那个我们可以离我们的麦克稍稍近一点说话啊。对，然后当时就是因为爸爸的影响，就对整个射击这项运动产生了极其大的兴趣。对， 因为小时候就是比较爱玩嘛，但是好像当射击的时候心会静下来，然后会就是跟平时自己小孩子那种状态可能不太一样，然后感觉对自己平时的那种包括就是专注力啊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而且就是当就是打中的时候会感觉心里面很爽，然后又觉得很酷。对， 哇，所以你的个人最好成绩是什么？ 因为我之前去参加那个2级运动员国家2级运动员的比赛，然后对，然后最后拿到证。对， 哇，二级运动员真的是运动员啊、哦、 真的是运动员，不是单纯的业余射击爱好者。 对、因为他在说自己爱好有什么什么，大家可能根本就没想到有这样的一种爱好，同时更没想到的是成绩还这么好。 对，爱好射击，然后还跳过啊？什么？ 对，我说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你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吗？ 隐瞒了多久？ 隐瞒了好 久。 你们两个人上这个之前 都，我们待会儿再说。我们 之前都不看个人介绍的吧？ 我们待会儿这个 团员之间都不看个人简介的吧？ 我们待会儿把两位成员就是介绍完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两个人的塑料情谊啊。 对，再给各位挖坑的可能是。哎，真的好像我们每期节目都会跟嘉宾提到这个啊，这个我们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其实就是一个挖坑的节目。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 了吗？对，当然我们以真实为主啊。对，这个两位不要担心，不要瑟瑟发抖，不要紧张啊，就把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就最好了。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刚刚说了我们的秋爽妹子啊还喜欢跳舞。 跳了 跳了十年的芭蕾， 对，十年的芭蕾， 嗯， 对，怎么说真的啊？就如果现在大家有时间打开我们的手机看一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话，你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秋爽是一个特别萌的小姑娘， 是不是喜欢二次元之类的？ 对， 大家可能会 真的感觉就会喜欢二次元呀，你喜欢那些动漫呀，或者是说我是不是一个 coser 啊这样的这样的妹子？但是她的简历上面十年的芭蕾舞， 嗯， 然后 从小 射击运动员， 是的， 对，我就很 还会编曲， 对， 还会唱歌， 对， 特别好听， 长得还萌， 对，你说这个 就反差很大， 是的，总之各种各样的惊喜等待着你们， 嗯，哎，那这个说完了我们的秋爽妹子啊，再说一说我们旁边的这位小正太啊，小正太，这个正太令晨啊。这个令晨自己也在介绍里边说长了一张正太脸，然后心理年龄呢与实际年龄差了十岁。 我现在想改回来。 你现在想怎么说？ 你现在想怎么 改？实际年龄没有差别了已经。 啊，是吗？这个 没有差别了。 这个认知是你自己觉得我长得好萌好正太哦，还是别人大家都这么说？ 以前没有自知之明，现在反应过来了。 现在反应过来好像。 那之前就是在写这段介绍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说就是在之前你写就没写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说哎你这个人长得好萌好正太那种感觉？ 嗯，有了，但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还是 我大概知道他们说的点是因为他的眼睛有点圆，就是圆圆的感觉，会萌萌的而且很大，然后同时呢就是我感觉他在说话在表达的时候就透着那种稚气，就是 稚嫩的气息， 对，稚嫩的那种稚气，就有点像小孩子。 嗯，然后突然坐直了， 那种感觉。 绿人坐直， 大概就是这样的身体语言啊，是我。 对啊，这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曾令晨同学啊，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然后擅长作曲、编曲、和声、即兴、键盘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原创作品。 嗯。为什么说他就是非常的这个专注呢？是因为他平时啊喜欢被粘在钢琴凳子上搞一些创作啊，九头牛都拉不动这样的一种专注力， 自己把自己粘在了钢琴凳上。 是，哎，所以是不是就是朋友看到你在专注在做音乐的时候，觉得你还是真的很像一个就是小孩子一样，特别专注而且很单纯的那种享受音乐。 好像我觉得应该是在弹琴的时候吧。 哦，弹琴的时候。 我弹琴的时候会就是有时候会很疯狂，然后有时候就显得假装特别深沉。 怎么样的疯狂程度呢？ 就是你好像就是弹的整个肢体语言。 看到了贝多芬附体。 对对对。哦， 天哪。 那有时候就会故作深沉，让大家觉得好像是装的。 哦，就是还是要拿捏一个度的。 时而疯狂，时而冷静。 是的啊，我还有一点特别好奇啊，我们令晨说了啊，座右铭就是 不能怕。 是的，为什么？ 而且后面还是有一个名人说过了这句话。 哦， 我自己说的。 我 啊，对不起。我刚刚没有拼这个话。 所以说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我觉得自己的脸一直属于较圆的那种，然后有一段时间真的长得非常胖了，然后有一天别人拍出来一张照片给我看，我就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就想下定决心减肥，迟迟减不下去，想激励一下自己，就这么说了。 哦， 说完之后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用感觉。 你会不会也是那种把头像改成不瘦什么，不换头像，不瘦十斤， 不瘦二十斤不换头像？ 那倒没有， 也没有， 头像都不是我。 哦， 有的是，有的不是。 所以我们的爽爽啊，来评价一下他平时做到要不能胖这个誓言了吗？ 嗯，之前就是我们他刚刚来加入我们的时候，那确实有一点圆圆的， 有一点圆圆的。 然后当时他也就是很痛恨自己圆圆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最近好很多，因为他有努力去健身，然后感觉他瘦了很多，然后身上也会比较健康嘛。 哦，明白。 健康， 身上也会比较健康。 因为他好像就是以前比较爱生病嘛，然后就是自从健身以后，可能会比以前好一些。 还是做了， 身体也会好很多。 对，身体好了很多，同时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哈。 做了，对。 做了很多努力，然后同时突然发现，哎，瘦了之后是不是不太正太了？ 并没有啊， 没有， 还是很萌的样子、啊， 还是很萌的，是的，是的，开个玩笑啊。 对啊，这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草台乱唱的成员啊，这个刚刚呢先给各位分享了第一首我们的原创，哎，这首歌曲是原创歌曲吧？ 这个是翻 唱翻唱歌曲。OK， 刚刚也是给各位分享了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星期三或礼拜三》。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给各位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我们两位给各位带来什么歌曲？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哇 哇哦，这个有点霸气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视频前的你们有没有一些感受呢？如果要是想有一些留言互动的话，赶快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OK， 我们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草台乱唱香格里拉，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哎，我们的第二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草台乱唱，叫做这个 香格里拉。对，我本以为这一首歌是那种像大江大河一般汹涌而来的这一首歌，但是没想到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溪流，缓缓的在心里面流淌。 对，真的，我这个版本呢，我还真的是头一次听到，或者说冠以这种名称的，大体上都是类似于像万物生啊， 对， 那个样子的音乐， 就是很豪气。 对， 这个就是 或者说描写大自然景观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完全就是对，怎么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那种小小的情感，但是却能摩擦出巨大的火花那种感觉。 没错。 而且最关键的是，经过了两个人的演唱啊，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对，这个现在给我们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是的，是的，不过没有关系啊。如果要是大家对于刚刚我们二位演唱的这些歌曲有一些自己的感触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上面进行留言互动。 哎，没错啊，这个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挑战新歌声，为您正在直播啊。今天请到了我们的草台乱唱，那就聊一聊两个人之间的事吧。 对，你们两个人就是 终于到来了， 还终于到来了。 哎，那是之前在上节目的时候会有设想过吗？主持人会 Q 哪些问题？ 没有想太多。 没有想太多。 但是这个问题想到 了。 听天由命。 可以了。 听天由命。那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因为这个组合其实里面会有很多的成员，而且不同的成员好像自己的风格都不一样。那你们两个人之间就是谁先到这个组合当中，谁后到？ 是我先到。 你先到。 对 对。 然后你是后到。那当时就是你们每一个成员就是来到这个组合的时候，是不是风格都一样还是不同？ 不同吧。 其实对，大家是有一些不同的， 是有一些不同， 会有，但是有会有共同的一点， 对， 所以才会一起来。 共同的哪一点？ 就是比较爱组合来玩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一点是比较那个的。 就是 会比较一样的， 对， 趋于一致。因为我大概能理解两个人的，就是这种搭班或者说这种草台乱唱嘛，你看他既然说到了乱唱啊，我先说我自己的理解，然后一会儿你们俩再说说这个草台乱唱这个组建之初的那种想法啊。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唱功和唱法，或者说他的声音各种部分都是不同的，有点像之前咱们采访过的那个阿凯贝拉的合唱乐团，就是他会有各人各样的分工，但是那个分工可能更细一些。对于这个草台乱唱来说呢，他们可能就会有个人不同的风格。你比如说我的声音比较低一点啊，我的声音比较高一点啊，我比较这种纯一点啊，萌一点的声音啊，我比较粗犷一点的声音啊，这样的，然后结合到了一起。但是呢，这些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爱和声。是这个意思吗？ 我发现了，就是比较喜欢玩。 和声也是一部分。 对，然后大家就喜欢在一起玩的很多。 所以我们的草台乱唱这个乐团，然后他们组建之后主要做的内容，除了原创歌曲之外还做哪些？ 就做了很多就是大家共同喜欢的歌翻唱。 翻唱。 对。 是不是还做一些音乐视频之类的？ 对。然后会根据这个歌曲，有时候会拍一些比较有趣的视频。 拍一些有趣的视频。那这些也是成员之间是共同完成，还是互相混搭？ 大家共同就是相一起来完成。 哦，基本上就是所有成员一起去完成。 对。 我大概也是知道了这个草台乱唱的乱字是乱在哪里了。而且很奇特。 对，一种很奇特的乱，不是大家听到这个谁唱一句，你唱一句，我唱一句，然后大家一起唱一句的，不 是 这样的乱、啊。 是的，而且我感觉里面会有很多的心思，不管是翻唱歌曲也好，还是他们之间的和声也好，或者是说他们拍摄一些 就是音乐的 MTV 之类的这种视频之类的哈，还真的是很有看头的。不过没有关系，等到我们的下半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乐团以及今天的两位嘉宾。 哎，没错啊，这个我们的一会儿一小段我们的片花。以及广告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今天请到了我们的草台乱唱，各位一会儿不要走开哦，精彩继续， 一会儿见。 眼睛的声音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还是要在正式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除了刚刚大佐说到的 FM98.2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其实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那具体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左下角就是直播间的按钮，直接点击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直播间有哪些新鲜好玩的事情啦。那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赶快进入直播间一起来互动。 对，没错啊。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于我们的草台乱唱内地原创乐团的两位成员。首先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萌妹子啊，陈月秋爽，欢迎爽爽。 Hello， 大家好。 对，还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小正太曾令晨啊，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 对，刚刚在上半段啊，这个两位呢给各位带来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感情都是特别细腻的那种歌啊。这也让我不禁想到了这个就是二位的音乐风格到底能有多乱。 多乱。 对，你看毕竟啊我们刚刚聊到草台乱唱，它讲究了一个乱字，每个人肯定都会有不同的音乐风格。 对， 但是两个人搭班到一块儿唱的话，这种细腻的感觉会更多一点。所以我想先问，在咱们下一首歌曲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就是感觉自己的音乐风格是属于哪一种的。 先说纯自己的。 对，先说纯自己的。 我的话其实就是偏独立一些，然后更偏迷幻一点。 更偏迷幻一点。 对对对。 迷幻腹黑风吗？ 就是小清新里带一些迷幻。 哦，小清新加迷幻。 有点虚无缥缈的感觉。 迷幻里面带一点酷炫。 哎呦，也可以了。 越来越神秘了，听声音。 相当神秘的感觉。那我们的令晨呢？ 我最开始是比较喜欢民谣那一挂，就是到后来学了音乐之后，就什么都听了，就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无调性先锋音乐、独立音乐，然后流行歌我都可以。 那自己比较擅长的是？ 写的话还是写比较偏民谣，然后流行一点的。 哦，民谣加流行。所以一个是民谣加流行，然后一个是小清新加。 迷幻风， 所以这两个搭到一起， 对，这感觉应该很奇特啊，真的。 所以两个人，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刚刚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就是那种心思很细腻的那种， 很舒服， 对，很舒服。然后或者是唱感情啊，或者唱爱情啊， 对对， 甚至唱友情的那种感觉的歌曲， 是的，就感觉两个人好像就是非常的默契， 风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然后组合到一起去唱歌的话，还有这样的感觉。哎，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两个是第一次作为这种小组合的形式出现吗？ 是 的， 真的是第一次啊。 对对对， 所以之前就是两个人碰面就说，哦，今天我们要来到对挑战新歌声，然后一起来就是做一个小组合的时候，两个人有没有发愁？因为毕竟两个人擅长或喜欢的风格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哦。 是一开始是有点担心，因为而且平时大家都是一起活动嘛，然后包括如果是演唱平时我们自己翻唱的歌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但是当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可能少了一些人，可能有些就是会需要做调整啊，这样。 那我们的令晨呢？ 我觉得一个就是因为人少了，就突然感觉自己被突出来了，有种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不过其实还好，因为大家平时都很比较熟了，所以就 我比较随意。 平时你们在乐团当中分别担当什么样的就是 角色 和职责？ 我是键盘，对，键盘部分。 嗯，然后我一般就是负责和声，然后主音，然后我还负责一些小的打击乐器。 哇， 嗯，厉害哦！ 就打击乐好像是每个人都要会一点， 都要会一点。然后有和声，然后有这个主音，然后有键盘，然后这两个凑到了一起。那你们当时就是说来这边准备作品的时候，怎么样子去协商的？怎么样去定的风格？ 我觉得就是 我来 突然尴尬的笑了。 我来说吧，就因为我们现在定这些歌，就是我们两个以前都会很喜欢听，因为他们感情其实我们两个虽然风格不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很喜欢感情比较细腻的歌曲。 对对 哦， 对，所以才选了这几首歌， 找到了共同点。找到了共同点，都喜欢那种比较细腻的歌曲。 有没有发现令晨脸红了？ 我发现了， 少女心， 少女心， 令晨的少女心， 正太心， 老大不小了，能不能？老婆的少女心呢？ 这个时候很正太， 我真的很可爱的一个人。 最近有流行叫少年力。少女力，就是小男生小女生的这种力量情节，对。我觉得有点像， 我还停留在小狼狗和小奶狗的阶段。哎呀，已经跟不上我们的潮流了，昨天我才知道 scar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哎，今天就给大家告诉大家什么叫少男力少女力啊，很好听，而且两个人搭档起来真的是很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不管是嗓音啊、性格啊、喜欢的音乐方向都是非常完美的融合。 对，没错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听的音乐，来自于我们的草台乱唱。接下来这首歌曲给各位带来什么？ 安眠药。 嗯， 安眠药。哎，这首是我们令晨的独唱是吧？ 对，独唱。 哦，这个比较奇特哦，你是要展示自己就是最擅长的 独特的民谣风格？ 也不是民谣 了，也不是啊。 OK， 看来是全能型， 全能型的歌手啊。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首来自于我们的曾令晨的《安眠药》， 一起来 听。 到天亮的泥沼，又想到一起看日出，你用力地抱着我，说怕丢了我，我承诺一直看到老。爱情像烟灰，不经意灰飞，来不及欣赏，早已变成空房。听着陈奕迅的歌，那首好久不见，原来剧本早已铺成了情歌。现在没人比我早睡了，看完日出我又想你了，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原来爱情本来就那么妖娆。现在谁能比我早睡呢？看完日出我又想你了，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原来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 说真的啊，我刚刚 被安眠了吗？ 我刚刚被安眠到了。 真的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刚刚还在感慨，我说哇，令晨好正太啊，就是感觉他又有点害羞，然后有点那种所谓的少年力，有点就是腼腆的感觉。但是突然他唱完这首《安眠药》之后，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很细腻，同时又很成熟的一个男人的这种感觉。 对，突然一下子风格就变化不少啊。 对对对。 对，这也是刚刚导致我安眠的一个原因之一。 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对，那个音乐突然戛然而止。 很好听，很好听，而且确实展示了跟刚刚感觉不一样的一面。 谢谢，谢谢。 嗯，对，没错啊，这个当然确实两个人的歌路不同，也给大家展示出了咱们这个草台乱唱它那个风格多变，音乐风格多变的一面啊。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我们那个草台乱唱呢，截至2018年7月啊，成立两年为止，这个微博呢粉丝已经达到了12万啊，全网的短视频数据播放量已经过亿了，然后微博作品的阅读量呢也已经过亿了，作品平均播放量均在100万以上，也是获得了大批粉丝的追捧和喜爱。 你看，在一次次的音乐以及这个节奏的碰撞当中啊，虽然大家觉得所谓的这个乱唱，但是人家乱出了自己的风格，而且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个性。其实我觉得好像最近听说我们还有唱一首非常棒的歌曲，而且现在也在打榜，而且是一个很火热的一个片段的推广曲，是不是？ 对对。 是什么？ 叫这首歌叫《时间飞行》， 时间飞行， 对，然后是镇魂的推广曲， 镇魂 的 推广曲《时间飞行》。哎，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面推荐过这首歌曲， 是吗？ 对，之前打榜的时候推荐过这首歌。 哦，《时间飞行》，而且我看到在微博转发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阅读以及观看量真的非常的大。那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当时？ 首先是因为我们另外一个键盘手，吕晴，然后他特别喜欢这部剧，然后他就一直抓着我们说，我们要不要试一下这首歌？然后后面就说，马上要大结局了，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下这首歌，让他觉得很开心，然后就做了这首歌。 嗯，其实是因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他非常喜欢，然后就大家灵光一现，然后就开始创作。 对，然后他同时安利了我们去看，然后我现在已经看完了，追完了。 哦，你现在也是在看完了《镇魂》。 镇魂男孩。 镇魂男孩。 然后就追完了整部剧。 所以你们每个人追完了之后都变成了镇魂男孩和女孩。 对。 然后在一起创作的这首歌曲。 对，我们它原曲是不一样的，然后原曲是有很多的编曲是很丰富的，然后我们就想说，就根据剧情，然后还有里面的结局的那种感觉，我们重新就是我重新用钢琴改编了一个比较柔和的版本，比较深情一点。 哦，就是把那个原曲的基础之上又改了一个更加深情版的这样的一个推广曲哈。哎，我看到确实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对， 而且 然后我刚刚在抖音上一直在找咱们这个草台乱唱的短视频，然后找到了一版，应该是这个虽然不是单独的时间飞行的版本啊，但是也是他们作为这个推荐，然后作为现在第一个视频然后放出来的，也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刚没听这个，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啊。这首时间飞行，然后来自于我们的草台乱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制作。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 好听，而且画面很简单，就像我看到他们拍的那个 MV 一样，就是小视频一样，微博当中也有放到哈，大家也可以去搜到，他们就是白白的背景下，然后几个非常简单的男生女生，然后用自己很清澈的嗓音去唱出这种很细腻的感觉。 对，而且我刚刚就是刷了一下他们以前这些精选的作品啊，都是那种真的风格特别的有趣好玩的那种感觉。 嗯、大家也可以去抖音或者是微博当中去搜一下。 对，去搜索一下我们的 草台 乱 唱 啊。对，去感受一下他们这种乱的程度，哎，特别的好玩。 其实我特别好奇，因为我知道二位也是这个成员的主力，而且像在草台乱唱的一些翻唱作品当中的风格都是这种小清新的吗？还是会有一些其他风格？ 有其他的，就是之前有改编嘻哈的，但是改编成我们就是不同于嘻哈的版本。 哦，就把嘻哈的歌曲改编成不同于嘻哈的版本。 对对， 改成小清新版本吗？ 也不是，也没有特别小清新。 嗯， 就是比较小清新。 比较 就是相对还是那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相对那个就是不太公平的方式贴个标签，就还是小清新啊、走心的这种风格比较多。 可以这么说吧，目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比较喜欢欢快一点的东西，我们自己玩起来也比较开心。 明白。 像这种比较深情的这种歌，我们就偶尔会做。 对，大概上的主推音乐的类型还是以那种欢快的音乐类型为主，就不管之前的这个原唱啊是 rap 还是各种各样的音乐，但是我给它翻唱过来，我就以那种特别欢快的小清新，还是小清新。 可能前面几首歌太好听了，而且都是那种配合的，就是没有一点瑕疵的这种清新感。 对， 很 行了，咱还别清新了，咱就乱给人安插标签儿，也 不太 好， 不太好。对对对，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推荐。 人家都说了，草台乱唱，音乐风格十分多变，不仅仅只有小清新 的 啊。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一首歌怎么样？ 没错啊，这个看看我们现在还省时间啊，这个接下来也是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目吧，来自于我们的草台乱唱。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听众还有帮我们朋友们的是什么歌？ 踮起脚尖爱 啊。 应该又是一首很好听、很细腻的 小清新的歌吗？ 对， 小情歌， 小情歌。 OK， 这首来自于我们的草台乱唱，《踮起脚尖爱》，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从人海云开，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那天哭 的钟，祈祷终于起作用。一阵风吹来梦，却又摆在门口痛。我终于懂，怎么人们的脸孔，想到爱，寂寞眼眶就转红。想踮起脚尖找寻爱，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你回过头来，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草台乱唱，踮起脚尖爱。 嗯，一首非常好听的小情歌，同时呢又有一种让人听完之后很想去恋爱的感觉，有没有？甜甜的。 对，甜甜的这种感觉啊，这个今天呢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是来自于我们草台乱唱的两位主创人员啊，这个也是给各位带来了四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这个如果各位喜欢草台乱唱，并且想了解他们背后更多的故事，或者是去看他们更多拍的那些精彩的短视频音乐视频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微博，应该就是草台乱唱吧。 对， 就是在微博上搜索我们的草台乱唱，就可以找到他们啦，然后去分享更多好玩的音乐给各位啊。 嗯，同时在抖音等各大平台当中，大家都可以搜索到他们。 哎，没错啊，这看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4，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我们两位成员的精彩演唱啊。对，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节目是成一电台，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咱们明儿见，拜拜， 拜拜。